主体朝鲜接连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消息，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进步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冰岛朝鲜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德国反帝论坛主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保加利亚金热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负责人等外国人士发来贺电和贺信，指出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是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势力的军事威胁和孤立扼杀阴谋活动不断进行斗争而取得的胜利，也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他们强调，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所有敌对势力胆战心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强大的威力，保证朝鲜安全和本地区与世界的稳定。